凌晨三点，我们所有同仁都还在这边做这个整个抢修。现在轨道有错取，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推进就是把轨道错取的这个部分路段把它修复，好让轨道能够先正常的让车辆做运行。 台铁成立一级紧急应变小组，交通部长王国材也到场解释，除了铁轨之外，还有三座桥梁都受损，修复时间比较长。 轨道这个比较容易啊，就轨道的处理，但是三座桥梁有牵涉到安全的课题，所以要经过鉴定哈。那他们现在初步估计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目前也已经出动直升机来回巡逻铁轨，一边修复一边通车。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9月19号星期一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桂雅。连续三天台湾人都会被这个地震给震撼到。花莲玉里超商撒赞劳馆，它的建筑物楼塌了，受困的民众真的是提供有保庇，四个人全数都获救，不幸中的大幸。另外在花东呢，也有多座的断桥，那也有铁轨变形的，今年已经有八起规模6以上的地震了。而且呢，这个在主震之前齁，所谓前震有70几次，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我们要如何来解读？好，我们现在其实包括遇到地震要如何的逃生跟自保。今天我们请来包括有地震方面的专家，有土木的专家，还有救难专家一起来讨论。另外讲到政治聚焦的部分，我们来看的是蒋万安，他不敢签，不投降承诺书，他还说啊，签那个很白痴啦。后来他丢出来的说，他说应该要签的是守宪承诺书，他说遵守宪法就不会有绕跑的问题。一共三米，我真的听不懂。他自己呛说签那个很白痴，那签这个有比较高明吗？还有的是美国总统拜登，他又一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他说当中国入侵台湾，美军男男女女是不是会来保卫台湾？他非常坚定的回答 yes。特别的是我们要来观察齁，在习普会之后，那么拜登这样的谈话有没有特殊的意涵呢？稍后来分析。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各位好，大家好。 还要欢迎前义消救灾的分队长王时明王大哥。 主持人各位听众好。 好，再来欢迎的是民党立委郭国文。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各位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前气象局的地震测报中心的主任郭凯文，郭主任。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台中市的土木技师工会理事朱宏嘉，朱技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国民党的新北市议员叶元之。 各位好，大家好。 稍后还有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董老师会加入我们讨论。这几天全台湾都被地震给这个吓到了，大家都有感受，花东的灾情尤其严重。气象局有分析说今年会是地震活跃期，而且他们也预测说余震可能会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先一起来看。6.8强震瞬间最新监视器画面曝光，屋内书籍杂物架左摇右晃后应声倾倒，门也被震到不断开关，伴随的是一阵阵凄厉尖叫声。屋外监视器角度来看更加惊悚，地震起初男子还冷静看四周，没想到越摇越大，后车厢左右摇摆，整条马路机车应声倒地，一旁置物架也滑出，自动手拉门还被震到关上，马路的一头有民众仓皇跑出，这名黑衣男子吓到在路上滚了整整半圈，赶快爬起来继续往前跑，随即一阵烟雾弥漫，幸运逃出民众，有人坐在地上激动哭泣拥抱，有人赶紧打电话求援，因为谁也没想到三层楼民宅硬生生倒在眼前。 房子倒了，房子倒了， 目击民众简直吓坏，手机拍下惊悚瞬间，而他的房子也遭受强震波及，地砖墙壁严重毁损， 这个都退了。 大批搜救人员爬上救援梯，准备进入倒塌超商救援。 里面有没有人受困？ 徒手排除障碍物，搜救人员在废墟中寻找还受困的母女党，好不容易终于听到女童呼救声。 好了好了，走。马凯呼叫，已经接触到患者了。 不要怕，没事没事， 小孩救护，小孩救护。好好好。 小心头，小心头。 好不容易18日下午5点37跟43分，超商受困母女党陆续被救出。 好，地震的震撼非常大，造成至少是一死，还有80多人的受伤。那尤其是哦，这个花莲玉里超商算是我们第一时间大家最关注的一个地震的现场。这个超商它的店员呢是紧急逃生的，但是里面是有四名民众受困的。当民众脱困的那一刻齁、真的是会蛮感动的。救难人员花3个小时的时间完成了任务，协助他们脱困。来，我请教瑞德哥齁、这些相关的我们也整理出来齁、有一些昨天传出来的灾情啊，包括齁、有这个去看金针花的齁、在60时 天摇地动，全台震不停，这未知恐惧让不少人很忧心。地震中心统计，截至19， 那么因为坍方所以我本来可能看完了我之后要下山了，没有办法下山。那还包括这个桃园八德这个羽球场那个画面是蛮震撼的啦，天花板上面的这个隔音板通通都掉下来。来，瑞德哥进一步帮你做整理。 从前天那么发生了这个规模 6.4 的这个地震了以后，本来大家在猜会不会这个是主震，那么它后来呢不断的摇不断的摇总共摇了这个60-70次嘛。到了昨天我记得在昨天大概中午左右的时候呢，又摇了一个，先后摇一个 5.9 跟一个 5.6 的余震。那么如果它是 6.4 是主震的话，它的余震也讲坦白的也蛮大的。当时我们还是心里这样想，结果呢就在这个地震发生当下的2点44分的时候，刚好我跟叶元之在那个 live 的节目啊，刚好叶元之在讲话，他可能讲得太激烈了，所以呢地震又发生了，规模 6.8。 因为我们下午的棚是在7楼， 对，没错，我告诉各位那个现场的感觉感受，因为我是比较这个镇静的，所以呢我比较不怕这些地震的东西啊。但是我们那时候想法是说又摇了，那应该是余震，那时候想法是应该是余震，摇过没多久就看他摇多久摇了就停了嘛，就没想到越摇越大，越摇越大，大概也有1分多钟，我记得也有1分多钟。摇到后来看上面的那个灯光，尤其是上面跟后面灯光，规白了，有个都很怕它直接真的就砰就掉下来啊。那时候心里想，糟糕为什么呢？根据以往的经验呢，根据我以往这个得自己本身呢跑这个灾难新闻跟地震新闻的经验，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震度呢，台北大概应该跑不到3跟4以上，跑不掉。如果是隔天跟前一天的地震有关系，那这个震度就很大了。结果出来以后果然规模 6.8， 比前一天还要大。 前一天是 6.4。 对，它是 6.8。而且呢要命的是它是浅层地震。各位，它是其实还是极浅层地震，它只有地表7公里。30公里以内其实都叫做极浅层地震了。70公里之内叫浅层地震。地震不是说只看它的规模有多大，还要看它的这个震央离这个地表有多深。如果它是在比如说规模 8.0， 但是在地底下240公里，那事实上它的影响很少。但问题是它的地，比如说它地震是 6.8， 但是它在7公里的话，那它所造成的伤害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各位要记得，要知道一件事，前天的 6.4 的地震的时候虽然左右摇，对不对？但是给人家的感觉是事实上它是比较左右晃时间长一点。昨天那个 6.8 是先这样子上下蹦了一下以后再左右摇，心里就想说糟了这个规模一定更大。结果没想到真的出来了以后呢，造成我们刚刚看到包括花莲玉里的这个超商3层楼砰的就应声而倒嘛。那么4个这个超商的这个工作人员逃出来了，幸运逃出来，但是里面呢有一对老夫妻受困，还有一对母女是本来骑车经过了以后要进里面买东西， 对，结果砰的倒下来，没有拿掉就。 我跟你讲，那时候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为什么呢？都为他们祈祷，尤其是对母女啊，因为他们受困在里面了。当时第一时间其实传出来的这个消息并不是那么好，大家就很紧张，所以那个3个小时啊，那么妈妈用身体护卫着她女儿之外呢，还不断用手机想办法让她的这个先生， 先生就在超商外面，赶快说我在里面做联络， 大概用怎么样，用这种方式来那个让那个搜救人员知道她的位置大概在哪里等等啊，最后顺利把她们给救出来，没有生命的危险啊。然后另外呢，那么台铁也是一样，你看我们看到那个自强号不是被这个整个雨棚砰下来要造成那个国 人物倾斜嘛？ 你先看到人家拍到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很简单，你看那个火车整个都在晃，地震的当下火车整个都在晃，你就知道那个震度有多大嘛。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总共加起来有好几处的这个地方啊，轨道啦、歪曲干什么，那都还可以修，但是有3处的桥梁比较危险，整个全部要弄好，大概需要1个月的时间呐。另外呢，就有一些这个比如说 桥梁的部分，高寮大桥啊，高寮大桥，我个人是比较真的心里面有跟大家一样有很多的问号，为什么呢？其实它后来断成那180度转弯，然后断成像Z 字形，有没有？很惨。然后三个民众声音喝文围这边，他掉下去以后，从20公尺高的那个墙面上掉下去以后，三个人竟然都只有轻伤。 对。 然后呢，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可问题是这个桥，它在今年323地震的时候，323地震在花莲的外海，然后规模大概是 6.7， 比这个 6.8 小一点，但是它的那个地震的震源大概是30公里啦，但当时也造成花莲很大的伤害，包括这个桥它也有很多的部分，所以他们在这个后来呢，那么6月10号6月6号到6月17号还有整理啊施工，那之前就桥梁的这个栏杆啊护栏啊什么东西啦，还有一些地方都有进行这个相关的施工哦。 啊，不过伊讲施工检测后讲 OK， 他说 OK 没有问题，结构没有问题啊。结果为什么断成这个样子？我相信应该有关单位应该去查清楚。现在包括花莲地检署了，我相信结合，我们先不去猜别的，但是呢，一定要查清楚，因为还有多少座桥梁是这个样子，不堪一击。那除此之外呢，春日国小也是一样，春日国小规旁啊，你我逗了对吧？他们的合理嘎在多啊，去都丢工哦，没有小朋友上课， 对， 啊，如果上课那可怎么办？我们孩子上课的地方，他在春日国小，事实上在上一次的323地震的时候，也有一些梁柱有裂一点， 对，他一样也是裂管， 那也是有经过补强过， 对， 但问题补强后来证实无效，因为一来以后呢，马上发生这个现象。当然了，地震大家都没有办法，但是没有办法预防啊。但是呢，建物的这个结构跟补强的部分，一定要这个等于说想办法嘛。昨天我最关心的整个晚上啊，那么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大家都跑到这个花莲啊台东附近的这个刺科山啊跟这个六十石山去赏，总共600多个人被这个受困在那个地方啊。那整个晚上提心吊胆，谢谢业者啊，那么提供了庇护所，然后提供了这个饮食等等。最后在今天中午11点20分的时候，终于把路抢通，让他们600多个人可以顺利下山啊，这个算是今天的最好的消息。 刚瑞德哥提有关于这个桥梁啊或是校舍相关的问题，我们等一下请教这个土木技师齁较专业的。咱先来看一下部分齁。昨天因为我们一直在关注有关于地震的消息，他们在救援的过程中齁，这一幕我觉得很震撼。你看到箱卡啊，不过你不知道到底齁喝酒啊拍酒啊齁，完全不晓得。那王大哥我请教齁，因为那一栋楼啊齁，就是玉里的那一栋这个超商，那它是三层楼高嘛，三层楼高在地震摇一摇之后它竟然垮下来了。这一个房东跟他的太太齁，他们是在三楼，应该是在三楼，然后屋子塌了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去这个救难人去抢救，哎，发现哎腿了哈，他其实就狼藉得碟碰一钉管哈，在沙发上面。那像是一般在救援的这个情况里面了哈，这样的搜救的难度是大概什么等级的难度？ 他这个时候就算，假如说在我们都市的建筑结构里面，他算是一个比较轻型的。为什么？因为他很单纯的一个独栋。它没有像我们那个超高大楼一二层楼里面，它有主梁、大梁啊这一类的哈。它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这样用这样形容讲，它就是等一个，只有简单的这种。所以它摇下来的时候，它所有压来的东西都不会太重，除了说你很倒霉刚好被它一面墙压到， 复杂对不 对？嗯。所以它这个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所谓的铁皮屋也一样，就是你只要它压下来的时候，它就有产生很多空间，不像我们那个大楼的，它压下来，因为它重力的关系，还有钢筋水泥结构，所以就没有那么好跑。那这个东西，我们就话讲回来，像921东兴大楼的那两位兄弟一样，他也是跑一跑的过程的时候，刚好他被绊倒的时候，倒下去的时候就倒在那个冰箱旁边 ， 那下来的所有东西刚好被那个冰箱做一个，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一个黄金三角啊，其实在我救难实务经验里面看了，黄金三角这个是10000个中间只有一个，可是不能当教材， 对， 不能当大家宣导说它是跑雨。为什么？我现在很简单讲，地震一摇，大家往外冲，你怎么知道哪一个角落是黄金三角？你要去躲那个柱子。所以这个都是它就是运气好，可是不能来当教材。 但是如果没有黄金三角的话了哈，我没比是不是嘛？有一个哦，处理的一个这个各个角落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比较相对是安全的角落？ 那我很简单的讲，我们小时候被教育，地震来了躲在床铺底下或者桌子底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的床铺都是在实木的，然后里面不像现在的已经都是那个三甲板里面放置物的，这是一个。第二，现在的书桌不像以前有个新兵的，它也都是实木的。现在没有啦。 你要到哪里去躲？ 要慎，就是就算是桌子也要慎选就对了。 对对对对，因为你都看起来很好，可是问题是它护重能力没有那么大，而且现在你的结构不对。 嗯， 所以那昨天的他逃到那个洞，我就用这个钢盔，这个安全帽，这个安全帽可以救人。第一个，你在跑的时候，记得我说这个安全帽在家别用，其实有在家的门口都摆着好，你不用要放那边。当你发生地震来，第一个动作你把它带上去， 嗯， 你就跑。为什么？上面掉下来的东西打到头部是最严重。 对。 第二个，当你被绊倒的时候，上面有落石的时候，你就把它盖着。 嗯，哦、你只要脸部 不要受到呛。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用，就是说我们大家随手可得、随时可以利用的东西。 嗯， 就跟昨天他在那个角落里面压到，就是他刚好在那个沙发，他有弹性，而且东西不多，所以他可以生存，所以他们真的很幸运。 嗯哼哼，好，的确哈。等一下，我们再请这个王大哥告诉我们说，在逃生过程，安全帽很重要之外，还有什么是家里面你都找得到的东西？可是呢，遇到地震，你也会派得上用场的。来，我先请教这个朱技师哈，我们要看一个状况，因为那一栋楼啊哈，玉里的超商那一栋是三层楼高，但是我们不理解的是。在摇晃的确是很剧烈没有错，可是其他楼都是 OK 的，就是这一栋楼它出现问题。那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它是结构的问题还是屋龄太老的问题，或者是在当时呢盖的时候那个整个形状或是什么造成的相关的影响，来请你做进一步分析。 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刚才所看的画面，其实可以看很惊悚的画面，也就是说这三层楼突然就往右整个往右倾斜了，对不对？第一个时间我们调相关的一个资料，就是说这块土地上面的话到底是盖哪一栋房子，所以他们先找到地号之后呢，去想要找他建号，就发现他没有建号。哦，那没有建号的话，一般来说合理的研判他应该是属于我们叫做都市计划前的合法房屋。 嗯。 哦，那很可惜的，那表示这一个房子是没有其他资料的，那屋龄就比其他还要早。 哦， 那所以呢，我们也调旁边的，调旁边的是有资料的哦， 嗯， 哦，那表示说它相对来说，它屋龄就比附近的房子都还比较老。 嗯， 那第二个，它的那个算是它现场的形状了，对不对？哈，经过我们的资料调查，发现它的前面的宽度大概是6公尺多，然后呢，整个纵深长度是26公尺，哦，那所以细长比的话是达到1:4， 嗯， 那其实1:4还算容许的范围之内。哦，虽然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照片，对不对？会发现，哇，它好像怎样很细长。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我们去透过这种资料的话，确实是还算那个比例算是可以哈。 嗯。 但是第二个的话，就是来看它这个宽高比哈，宽高比的话，事实上也就2，所以的话，如果从形状来看的话，它应该还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屋龄的这个部分的话，以像目前所有资料的话，可以知道它是都市计划前所盖的房子。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没有专业技师的一个监造、签证、建筑师的一个设计，那可以想象的它的结构应该不至于。说品质太好，所以的话也可能是造成，就是说只有这附近整条路只有这栋，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去说话知道这个路其实有很多这种三层楼的房子， 对， 但是只有这栋倒下来， 嗯， 所以的话应该是比较老旧的房子所造成的。 嗯， 那这样子老旧的房子，其实在我们的那个现在目前政府这边在推相关的一个耐震初步评估的时候，其实它刚好是一个算是一个缺口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话老旧房子的话，如果超过六层楼以上的话，好，我们那个政府这边会要求要结构快筛，然后呢再进行所谓耐震初评，所以它有问题或者是有可能有疑虑的房子，它可以被找出来。 嗯， 可是六楼以下的房子，基本上会责成屋主这边的话特别注意。 嗯， 那可是针对这个是完全没有资料，也就是都市计划前的合法房屋，嗯，基本上这个意思就是在建管单位是没有任何资料的。 嗯， 好，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有点像我们讲一个。安全的破口，没有人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耐震不耐震。 嗯， 所以它或许经过这样子一个地震的话，对不对？好，然后我们的营建署可以去考虑说，针对像这样子一个更老旧的房子，是不是有一种强制的法规的话，去让它进行相关的一个耐震初步评估，去找出来它真的是一个风险高。 我问一个蛮乡民的问题了哈，因为有朋友在互相传说，遇到地震了，可是他有一个疑问是，他不确定。你那跌当了，人拢有一个欢迎的施工，我看买下弯刀吼，建筑怎么样？那就注意到他们家的那个白色的墙面呐，有一些龟裂的那个痕迹。 嗯 啊，一堆欢乐就贼了哈。那像是这样的龟裂哈，要怎么样去？就是说，大楼哈，假设是十层楼，那它的这个墙面有龟裂啊，这个要不要担心？ 好，那其实的话，其实像目前的话，我们各个土木技师工会、结构技师工会，现在目前正在跟台东 政府这边，台中县政府这边的话做积极的一个所谓的沟通啦齁。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921之后，还有维冠，还有花莲的这个地震完之后齁，有一个法规就叫做那个灾害后危险建筑物紧急评估。那只要的话的条件就是说，只要我这个县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我就可以要求包括土木技师工会、结构技师工会跟建筑师工会马上怎样派员来协助，就是什么在这个镇区里面马上进行评估。民众说实在的，民众只要看到裂缝就会觉得很恐惧，说实在惶惶不安，那很多人的话干脆就搬到户外去住，根本不敢进到房子里面，他根本不晓得现在目前的房子到底安不安全。所以的话这样子一个危险建筑紧急评估的话，就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透过专业的人员到大概的话，大概到每一个房子大概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大概就可以评估出来说这个房子到底目前有没有立即性的危险。如果说没有很危险的状况之下，那当然就是让民众能够怎样安居乐业嘛，欢迎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如果说真的评估完之后确实，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个专业技师在看这样子一个危险建筑物的时候，不会只有看裂缝，他还要看整个那个，就是说已经损害柱子的那个数量比例是多少，那来评估说到底是属于危险等级到什么程度，然后给民众一个比较正确或者是一个安心的一个说法。 等一下关于几座断桥的部分齁，也要再补充请教技师。来，我先请教宇韶老师齁。我们盘点了这个各大状况里面，那还有一个很惊悚的画面是桃园的这个八德运动中心嘛。那他是你有看到，我觉得导播可以帮我们开个框齁，因为是有一些民众他正在打羽毛球的时候，他们的反应看起来像是这样，刚刚有地震啊齁，开始摇，于是他们就开始停下本来在运动的动作。停下来之后呢，好像有听到声音了，他们一直在想说声音是从哪边来，就注意到从前面齁一排啪啦啪啦啪啦全部都落下来，那是什么？那个是隔音板。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了解到说，它是八德运动中心的五楼的羽球场馆，而且呢也才刚刚完工的天花板，竟然就在地震过后大面积的掉落，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们看到是这个郑文灿在昨天晚上他有先在脸书上面致歉，那后续很快的他们也盘点了说，各个这个运动中心的场馆有没有类似的状况，是不是哪边结构不安全啊，或是他们的这个设计出了什么问题，立刻已经去做一个相关的体检了。来，宇韶老师。 对，因为这一次啊地震的震央是在台湾东部了，所以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啊池上啊玉里啊陆续传来灾情。当然呢、昨天最惊悚的一幕是什么？明明在东部，怎么桃园八德的这个运动中心的五楼羽球场的天花板跟灯架倒塌了？第一时间如果不明就里的话，很多民众呢还以为整栋八德运动中心通通倒塌了，但是还原真相之后呢才知道，原来是呢主建筑五楼的部分呢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但我觉得当真相还没有厘清之前呢，嗜血的媒体跟呢见缝插针、见猎欣喜的蓝营名嘴呢就开始歪楼带风向。我直接点名了，第一个跳出来是王阳明，就说这是豆腐渣工程，花了将近呢9亿多，结果搞出来的那么快呢，经不起耐震，震央啊明明是在台东花莲，怎么桃园呢出现这么大的灾情？他为什么要夸大这个数字？9亿多，结果呢一下就倒塌。接下来的 它不是结构的问题， 当然 它是因为隔音板的问题。 没错，待会会再讲整件事情的始末了。接下来呢，联合报呢就很快开始接力。文灿的羽球门，地震让桃园羽球场成为新竹球场翻版 、 才装修为何出包？说得真好，才装修为何出包嘛？跟大家讲了，主建筑呢，经过昨天桃园市政府请呢这个建筑师工会进行勘查，简单讲，八德运动中心的主体建筑没有问题，因为呢这个建筑中心呢跟芦竹建筑中心的设计一模一样。芦竹没有问题啊，那八德没有问题，那大关系那五楼塌下来天花板那怎么回事呢？原来呢这个 OT 工程的对象是谁？什么叫 OT？ 使用权、经营权给谁？救国团啊，所有权呢基本上是桃园市政府嘛， OT 对象是救国团，救国团呢就去做二手改建啊，简单啊，发包的是救国团啊。我们说羽球热嘛，各位还记得林洋配吧，去年东京奥运之后，羽球为了成为全民运动嘛，所以呢救国团也当然是好心啊， 发包出去啊，基本上去做二手改建啊，包含呢所谓的轻钢架啦、隔音板啊，还有灯光等等。接下来什么验收的还是谁？验收单位还是救国团？应该是 OT 单位吧？验收的还是救国团？发包是谁？救国团。验收基本上也是救国团。现阶段呢，啊才装修，谁装修？救国团的装修嘛。结果呢，这些媒体见面欣喜，就说郑文灿出来道歉，出来说话。郑文灿呢也没有回避哦，也就是说呢，他没有把责任像我啦，直接跟他就是救国团啦。 好的，时间还有70天左右啊，但是我想市政优先。 根据网媒公布的最新民调，针对年底的高雄市选战，陈其迈支持度有 62.8%， 柯志恩支持度 15.7%， 陈其迈大赢了 47.1%。 谢谢啊，谢谢啊。 美浓19名里长公开相挺，就连眷村铁票区也出现松动。距离年底的选举只剩下两个多月，绿营议员说，民众对于市长选战并不热衷，议会过半是重要目标。 民进党来完成市长要胜选，而且要得到高的票数、漂亮的成绩，以及议会要过半的一个目标。 这份民调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资料，所以没办法做一个很充分的评论。但是从我们过去内部几次民调来看，柯志恩的支持率其实在往上升。 在17号和议员们的公开会谈中，出现了这段插曲。 哇，那个扛棒租的有值得。我上次选市长的时候，江启臣陪我扫街，江启臣也是说，哇，这块扛棒不错。我说是，那个主席，那个扛棒一个月要100万。 坐在一旁的柯志恩听到月租金100万，连忙挥挥手摇摇头。李梅珍先前补选市长的看板是位在五福中华路口的圆环，号称月租金100万，和柯志恩的巨型广告相隔一个路口。 我也很惊讶，因为我真的不觉得高雄会有这样的一个行情嘛。 依照我的了解的话，可能两面加起来实际的租金应该是40到50。 陈其迈目前以市政为主，市政做好了才是替自己加分，柯志恩则是先拼知名度，两边各自努力。三立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大运动中心打羽球碰上强震，天花板突然像骨牌一样坍塌，民众吓得拔腿就跑，仓皇逃生，画面惊悚。从另一个角度看，打球的民众似乎听到声音，抬头惊觉有异，下一秒天花板连同轻钢架部分照明灯也整片掉下来，导致一人背部受伤。这里是巴德国民运动中心，去年10月12号营运，五楼的羽球场因为加装照明，18号重新开放，第一天就发生意外。桃园市长郑文灿两度道歉， 在这里向这个受到擦伤的民众有在运动中的民众表示最深的歉意， 第一时间强调责无旁贷。不过国民党议员参选人林涛脸书发文说，这样的工程品质跟新竹棒球场很像，还说郑文灿是林志坚 2.0 施工，明显粗糙， 它并不是建筑物的结构主体，那不要去贸然就用政治选举的方式就说，这个跟哪一个球场或哪一个建筑物一样，这个看起来它的建筑物是没有问题的。 天花板轻钢架去年由桃园市府新工处验收，不过17号才增设完成的照明灯具。有网友认为巴德运动中心后续由救国团得标营运，灯箱装置也另外花费约188万元由营运厂商救国团洽商验收，责任并非只有桃园市府， 找了桃园市土木技师、结构技师还有建筑师工会来。 怎么会有九亿呢？桃园市政府跟大家讲，这个运动中心叫巴德的北景云计划的金额，总共分三大部分。运动中心啊，面积约为16327平方公尺，工程经费为4亿8973万。运动中心只有4亿多，因为这栋主建筑还包含什么停车场，还有4亿多啊，还包含了公托日照市民活动中心、图书馆、大南分队2亿多。结果呢，黄阳明呢，地沟到菜都把东西全部加起来，说，花了9亿多，变动不扎工程。 其实，在地震的时候，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口水。那我们现在也必须请教这个凯文主任我们重点在哪边呢？重点是大家会关注，气象局告诉我们说，未来这一个月的时间，说都还会有余震，而且呢，我不知道说是如何推演啦，因为已经推演到说这个是成大的地科的教授，他说，下一个大地震恐怕会在嘉南地区出现。这个因为西部人口其实是更多的齁。我们看齁，来 主任，是这样的，这一次齁特别的地方在哪边？我们前一天齁来回顾一下，拜那个时阵暗时大概应该都有感觉齁，因为陆续有地震齁，尤其是这个在9点41分的时候，它的震度是 6.1, 齁 ,6.4 是在台东的关山，没想到隔天又更大齁，在2点44分的时候是 6.8 规模在台东的池上。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密集度齁，甚至在北边一点的齁，是花莲的卓溪这边又有 5.9 的地震，是今天早上的10点07分的时候。这么密集度这么高，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进一步的判读？ 好，那个首先齁，我们在那个礼拜五的晚上齁，就是9月17号的那个晚上9点41分的时候，有一个规模 6.4 的这个地震。那规模 6.4 的地震齁，它释放的原子弹大概是两颗，然后那个地震的这个深度齁，那个有那个 7.3 齁，算是非常浅的那个地震。 嗯， 那如果跟921比较的话，我们921是8公里，也是算， 对，也是浅层， 非常浅的。 嗯， 好，那 6.4 那个等于两颗原子弹。 基本上浅层的破坏力是特别大嘛。 对，因为浅层的就是如果比较深的话齁， 它可以释放出来给土壤给吸走 了。对，它就被岩层那个吸收掉了。 嗯， 那比较浅的话齁，它有可能会破到地表。像921大地震的时候，整个车龙埔断层大概100多公里都那个地表都破裂了。那这一次的那个其实没有，就是地表有看到一些破裂，但是并不是从震源齁直接破上来的。那个地震测报中心的那个陈国昌主任就判断说这个就是主震。那当天晚上那个媒体也访问我齁， 嗯， 那个我也赞同那个陈主任的说法，认为说这个就是主震。那个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 6.4 是那个主震？那不是大家都知道地震没办法预测吗？那你怎么知道未来不会有比那个 6.4 更大的？那其实我在那个担任地震中心主任的时候，在91大地震之前啊，我有做过一个那个研究的那个评估啊。我们通常发生一个规模6的那个地震之后啊，就是也有可能发生更大的啦，那就是那个、 那如果因为我看到有其他的专家说发生更大的，所以他们认为主震是在后面那一个主震啊，而不是像刚刚主任你所说的齁，你说 6.4 的就是在礼拜六晚上那一个你说是主震，可是有其他的专家他们在讨论的是说应该是2点44分礼拜天的那一个它是规模 6.4 才是主震，就是2点，但礼拜天的那个还没发生啊，在那个9月18号1点19分的时候有一个规模 5.9 的那个余震。通常齁一个地震序列里面齁，我们判断它最大的余震会多少，我通常齁就是根据多年的观察，我认为最大的那个余震齁就是在这整个地震序列里面排老二的跟老大，大概是差 0.5。 因为地震现在的密集度频率真的是高的哦，你看连续好几天，而且它这个频率哦说是70起左右， 对对， 那规模也都不小，对不对？ 74是前震啊，就是说已经就是在 释放能量 之前， 嗯， 在 6.8 之前大概有70次， 对， 就从这个 6.4 一直到 6.8 之间大概就发生了70次，那现在整个大概有100多次了， 嗯嗯嗯，所以它还会在这一个月内陆续的还会再释放能量， 还会再摇哈， 嗯， 然后再来紧接着就是一个这个 6.8， 那 6.8 释放的能量哦是8颗原子弹，我们刚刚讲 6.4 是只有2颗， 对， 所以这个释放的能量哦比那个 6.4 是高出了四倍。那这个地震出来了以后齁，我们就说啊这个才是主震，前面的那个不算。那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进行过一个研究齁，就是说一个规模6的地震出现以后，后面在一个礼拜之内会出现比它更大的机会齁是有，但是很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 5%。 齁， 所以大概就是20分之1。 嗯， 那20分之19的话齁，我们比如说通常出现那个规模 6.4 的那个地震，我们说这个是主震，那对的机会齁是20分之19，但是有时候难免还是会被老天爷打脸，因为我们对那个地震 大自然齁你很难去预测的， 对，所以其实齁我们那时候所用到的齁比较不是地震学的知识，因为地震根本没办法预测嘛。我们其实是在用几率用数学。 嗯。主任，可是因为我觉得齁连金马专家都贼啦齁，国内的国外的也好。那国外有一个是地质学的专家，他是挪威的齁，他叫做吉本斯。他 一公维很神秘啦齁，他神秘到什么程度，他说诶你看台湾短短在24小时之内发生两起都是规模6以上的强震齁，所以呢他认为说齁在台东发生强这么强的震度非常危险，好像一步是代表说我们这个非常危险是指未来性吗？你会怎么样判断判读他想要这个表达的内容？ 他可能只这个他讲这个话齁，可能是凸显他对我们台湾的那个 陌生 活动齁，也是有一点就并不是真正的那个那么了解啦。就是说这个无所谓，他们去讲齁，其实事实上大家不需要那么担心。那这个规模 6.8, 它释放的是八颗原子弹的这个能量，那深度也是七公里，也是那个比较浅的齁。然后在那个今天早上十点多齁，有一个规模 5.9 的。那这个 5.9 齁，作为因为我们刚刚前面那个就是 6.4 的就已经算前震了嘛，就不算了。就是说这个 6.8 出现以后齁，我们就整个地震序列就改变了，就变成前震、主震，主震是 6.8,然后后面的才是余震。那我们讲说最大的那个余震可能会有多少呢？大概我们就是 6.8 减掉那个 0.5 的话，大概就是会到那个6.3, 那 6.3 大概就跟前面第一个那个 6.4 差不多了。所以其实现在 5.9 齁，可能还不是最大的余震， 就是，有可能到 6.3、 可能会有到 6.3、就是会稍微小于那个 6.4 的，但是差不多最大就到 6.4, 那也可能就是在最近两三天或一个礼拜内齁，那个出现。好，但是我们整个。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齁，因为我们的这个台湾，因为我们是地震带没错嘛，我们的断层那么多齁，30几个断层带。可是这一次它比较特殊的是，它不是只有集中在某个地方，它不是只有比方说池上关山，它延伸到比较北边去，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它，所以它是多点爆发的一个地震吗？震央。 它余震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北啦，就到卓西齁。那个事实上还是集中在那个台通还有那个花莲的南部。 天摇地动，住户慌慌张张，顾不得饭吃，到一半就往外冲，门口机车、电风扇、脚踏车东倒西歪。另外一个镜头还能看到住户手拿便当左右晃动，站都站不稳。事后回过神来，家已经变成这副模样， 就裂掉了，就昨天咬很厉害，还在墙壁都是啊， 很严重的， 也都那个琉璃台都移位啊，都变形了。 住在花莲玉里中正路的住户傻眼，家里地面出现一条几乎能塞进半个拳头的大裂缝，从墙壁一路向下延伸，天花板还因为挤压整块变形， 门都变形都不能开，都敲掉那个铁门啊。 这边是停车的，对不对？ 这个柱子都裂了， 车库瓷砖也都隆起，得先移走，根本住不安心。 我已经快70岁，没有碰过那么大， 吓到了， 昨天真的吓到了。 事实上整条中正路连3间房子一起毁损，中间这一户更出现墙壁大面积扭曲崩落，灾损最严重。 我在前面坐着看电视嘛，地震我就站起来又看，我就不知道你们这样啊，进来就这样了。 住了67年的住户说，921地震都没这样裂开，没想到918强震变这样，地面整块隆起碎裂，也到处可见裂缝，墙面剥落， 外面的地都陷下去，还有屋里面的也陷下去，从上面这样陷下来，然后就这样就晃晃的厉害啊。 想起地震当下还心有余悸，民宅外的马路也隆起，导致管线受损，所幸住户没有大碍，但灾后如何重建让居民伤透脑筋。三立新闻王嘉恒、张德生花莲报道。 草地上头停了被烧成骨架的车辆，这些车主18号来参加云林农机展，停在停车场却着火了。有车主听到广播，连忙赶来开走爱车逃命，但有26部车的车主来不及，车子被烧毁。 现场围起封锁线，因为停车场是县政府临时整地，地面还有清除下来的干草，导致火势燃烧一发不可收拾。火调小组进行勘验，调起车辆查看底盘，一一确认。 对，找到起火点就是那台黑色的修理车， 应该很明显就是这一部十年左右的车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排气管。另外第二个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触媒，第三可能是因为汽车本身的零件它们可能造成的温度造成这个杂草这个干草向旁边来做燃烧。 消防局排除烟蒂起火，要进一步厘清车辆起火真正原因，但一次烧毁26辆车，车主最担心的是后续的赔偿。议员蔡东富在议会质询担心保险公司会把火烧车视为单一事件，只愿赔偿200万。 25台赔200万？ 没有，是单一财务，因为它这个整个保额有到5000万以上，所以说到时候他在检视所有的一个内容，在看说能帮忙争取到理赔的部分。 我们会负起这个责任来尽量协助我们的车主能够得到他应有的权益跟保障 停车场的干草是县府清除，却堆放在会场周边，天干物燥，草一干枯，星星之火可燎原。而在等火调报告出炉的车主最无辜，希望厘清起火原因后能得到合理的赔偿。三星的云林报道。摄影机连同酒架摇到咔啦作响，模拟震度5级体验区，连坐在沙发都得两手撑着，才不会坐不稳，晃到无法行走，恐怕。监视器画面中，油锅里的臭豆腐腾空飞起，油也全都洒出来，满地都是。918强震让花莲玉里臭豆腐的员工简直快吓坏，逃离厨房。负责外场的员工负责抓好店外的遮雨棚，就怕倒塌压到客人。排队民众也纷纷躲避。 豆腐会飞出来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情，最后整个就油锅去掉一半的油，然后已经没有办法炸了，就直接收电了。 高雄最高豪宅位于60楼的泳池掀起惊涛骇浪，不断拍打一旁玻璃，泳客惊慌奔逃。918下午2点44分的地震让高雄许多高楼建筑都受到影响。汉来饭店9楼宴会厅吊灯高速旋转，感觉随时会被摇下来。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一手扶柜台，一手往前伸，淡定疏散客人。还在施工的建筑工地，绑好的钢筋跟模板也剧烈摇晃，看起来像软软的果冻，发出刺耳的声响。施工中的工人好害怕，担心被晃到摔下楼。 一家人坐在一楼烤肉，没想到就在这时，先是听到手机声响，不到3秒钟的时间，一阵天摇地动。3名小朋友第一时间往外冲，而男子也把烤肉架往前推，赶紧往外跑，但地震左摇右晃，让他一度站不稳，重摔倒地。当时还在民宅内的亲友也起身往外跑，但此时一楼不止物品被摔落一地，连鱼缸里的水也被泼在地面上，这让后头仓皇逃生的女孩女住户因此摔伤。 是安怎专家会从花东一路预估到下次大地震会是云嘉地区、云嘉南？ 对，我告诉大家，我们台湾的所有的地震专家，你问他下一个地震会在哪里？10个里面有9个会说嘉南。 哦，真的、 哦？都是这样讲，因为 10个和9个是嘉南哦。 是10个有9个绝对是讲嘉南。其实，我在那个接地震中心主任的时候，就是921的前一年，1998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说调查所有的专家，我认为说，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提高警戒嘛，看看小心那个。下一个地震会发生在哪里？就10个专家里面有那个9个都说是嘉南。那其实齁，那个我们大没有一个人猜到是那个在集在车龙埔断层齁。 不是，他如果说他会认为是嘉南，一定有一个学术上的逻辑嘛。逻辑是因为比方说嘉南可能几十年没地震，而且生命那种，所以发现它能量要释放很低。 地震比较多。就是过去那个，因为好像那个嘉南开发的那个比较早一点，那历史上那个记载的那个地震比较多。那东部齁，那其实没有人猜那个921啊，也猜那个车龙埔的那个位置。那后来发生在车龙埔也是一样，所有专家的那个眼镜就跌破了一地齁。那后来他们去做那个槽沟开挖齁，就是用那个断层上面的那个碳同位素去做定年，发现那个车龙埔这边的上一次发生规模7.3的地震 是在273年前。 哦，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地质那个地震测报中心有说，在关山附近那个50年内哈、哦，过去只有规模5点几的地震，没有6的哈、哦。其实讲这个话有点问题，因为就是说我们通常周期不能看50年，我们周期通常都要看200-300年，尤其像那个我们921地震，它的周期是273嘛。那因为过去是台南哈、哦、那个嘉义嘉南地区那个历史上的那个地震比较多，所以大家哈、哦、简单的想啊、哦，都是猜那个嘉南。那我们这个研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部分哈、哦，有那个对那个老百姓做调查，那所有的那个老百姓哈、哦、都知道说我们台湾哈、哦、那个是一个地震之岛，那地震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要做好防震的准备。好、哦，那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有共识，这点非常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你认为下一个地震会在哪里哈、哦？那个东部的人认为会发生在台北。然后那个台北的人认为会发生在那个台南哈， 反正就拢跟我无关系，所在才有可能会对，大家都是这样推论。 大家有一个心态哈，就是说台湾一定会发生地震， 嗯， 就是除了我以外哈，我们的那个邻居哈，那些都那个隔壁的乡镇的，你们会地震哦，你们要做好那个防震的那个准备，防震最重要哦。 嗯、 除了我不必做以外哈、 嗯， 那个你们要好好的督更啦、啊 嗯， 你们什么那个要做很多很多件事情哈、哦。那所以就是说老百姓对地震都有共识，但是有一个很乐观的心态哦，就是认为说地震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 嗯， 哦，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个地方。 主任讲这个其实是要告诉我们齁，大家都还是要有居安思危的那一块的这个概念必须要存放在脑袋里面。那原之、虽然说你昨天是跟瑞德哥是同场嘛齁，就在我们7楼的摄影棚正在录下我 Live 的节目嘛。 嗯， 那像是在逃生观念里面你自己有没有那个概念？ 逃生观念，因为昨天那个第一时间我在录影的时候，所以最主要是我不晓得他摇多久了，因为我当下我一直以为他是 你要你有想要，因为我觉得我们齁有时候敏住啦，就是摇啊摇啊，想说、哦、好像还可以啊，如果立刻钻到桌子底下，有些人会觉得说哎这样子有点丢脸。 他昨天不会这样做，因为现场还要两位女性来宾都没有躲到桌子下。 我觉得如果说忽然讲一半停下来，假设他那个地震也停的话，那感觉上好像我很容易被打草惊蛇，就是很容易被一点点就影响到，所以我就继续在讲。但是昨天那个状况就是它越摇越大力，而且摇不停的。然后我看到那个灯具又一直在晃，所以当下就是主持人就叫我说：“哎，先不要讲。”后来我们很快就是看到连线，就发现说 发现有状况了， 非常多状况，还开始担心，还正在大家开始担心说那栋楼里面有没有人，有没有能不能顺利逃出来？那其实我因为 是这样啦，哈，因为我们等一下要介绍那个。就是遇到地震，如果真的状况很大，然后类似921那一种程度的话，我们要准备什么？请王大哥跟我们说明嘛。 嗯， 那你应该有一些先前的尝试啦，哈，知识应该要准备什么？你大概想得到？ 有人是讲说大震逃不了啦，小震不用逃啦，所以呢，最好 你先谈这个概念，安尼就是讲拢唔免出力啊。 就是最好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待在原地是最好。因为我有一次看一个这个问题啊，他问说假设你在车子里面发生地震应该怎么办，那很多人想说是不是先离开车子，那其实不是，那个正确答案应该就是你就是在车子里面不要离开，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你是留在原地有的时候是最安全的。那所以我以前的认知就是一直觉得说如果发生很大地震的时候呢，就就地找掩蔽的东西，你不要立刻冲到外面去，比如说你冲到楼上或冲到楼下，你在移动当中有可能反而会发生意外。 我们镜面上这个画面我觉得蛮震撼的是它是在蛮空旷的山区，可是它那个画面的摇晃啊齁真的可以大到一个人可能本来他站着可是也卡被喝谁哦也卡被摘哦。所以后来呢我们看到镜面上拍到的这个男士哦他也就是一个转身然后他卧倒在地上。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站着可能可能搞不好会跌倒或是什么，其实反而对自己是更不安全的。而且我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这个声音，什么叫做山鸣啦齁。主任你告诉我山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山会出现一个声音啊？ 山鸣其实就是地鸣的一种，那只是它发生在山上，所以我们就称为它。 那为什么会发出声音？ 那因为其实地震是一种能量的那个释放嘛。 嗯。 那它可以透过地震波，还可以透过声波、光波，所以有的人在地震的时候， 会在半夜的时候会看到那个外海有那个地震光啊。那另外在921的时候哈，也很多人有听到那个就是类似机关枪啵啵啵啵啵吼这样子的那个声音。 这么特别哦。 对，因为它那个破裂齁，特朗普断层全长有100多公里。那它是每一次破裂大概破裂半公里一公里半公里一公里。那每一次释放的那个原子弹大概就是半颗一颗半颗一颗。那总共全长100多公里齁，累计起来是46颗。它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每一段齁，每一段破裂的时候大概都是一个规模6左右的那个地震，然后就是释放半颗原子弹，然后再往前走再破。所以他们就是很多台中的市民跟我讲说，他们听到那个就是从正央齁那个一直破过来，就是就像那个机关枪的声音哒哒哒哒哒，那就是一直往我这边 好惊悚哦， 破过来。对， 如果地震的时候，技师你比较知道屋子的结构齁，那一个屋子里面有没有哪一个角落是最安全的？ 我要呼应隔壁大哥这边的说法啦，因为我们刚才看那个录影带，对不对？其实如果依照那个所谓的相关的那个规定里面的话，六强跟六弱的震度，事实上就是已经难以移动。所以就是说，小震其实你跑其实也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可是真的大震来的时候，其实你是跑不动的。所以反而是应该就是说，在家里面的时候，其实都应该要准备。像我们就觉得很担心，就是说有一些高空中的一些灯具啦，好像我们不就看到很多东西晃来晃去的。实际上面，如果说大家有开始心理准备，要进入这样子一个地震比较频繁的那个状态之下，其实这样子一种高空的悬吊物啦，或者是放比较高的那些所谓瓶瓶罐罐。其实尽可能把它固定或者拉下来，下面这样子会反而比较好一点。 刚刚贵阳问这个问题，对不对？事实上真的很难回答啦。但是叶云芝的说法，那个也太消极了哈。因为大震不用跑，小震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那你怎么办？你们愣在那个地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尽量想办法保护自己啦。像这个王大哥他的那个安全帽，那也是个办法。 对对对。 我们常讲说睡觉的时候，对吧？有摇，那你拿有棉被嘛？现在大家都知道把身体弓起来，对不对哈？然后用你的那个枕头或者是抱枕把头部给保护住嘛。那除此之外呢，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就是像921大地震，我的经验，921大地震是在1:47的时候呢，它摇两次，它中间有稍微停了一下。那我们家的话，你就寻找你家的最坚固的地方哦。像什么叫最坚固的地方？像我们家，我那时候住的是公寓房子，最坚固的地方是梁跟柱，还有墙，砖墙。梁柱墙为什么？我刚刚别的，如果真的整个折断了房子塌了，那就听天由命，不好懂。但是在可以的范围这里，还是找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梁柱跟墙这个地方，它的结构会比较，至少比起其他地方好一点啊。条啊，有无吼？没斗嘛，是为中间斗了的地方啦。但是那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去日本特别去采访过阪神大地震。那么你要知道你的那个办公桌，台湾很多人那个衣柜书柜有没有办公桌，你都没有把它固定的习惯。日本因为地震比我们多，L 型铁去五金行去买一个。你怎样黑的我们房间里面的那个衣柜有没有很多用组合家具啊，还叫 Kinney 的吧。可是你要知道，你放的衣服如果地震的话，砰的就倒下来。 对， 你看这一次不是台东有很多地方的东西都全部都倒下来吗？啊，关门你打下来，打到你之后还可能把你压住。那你只要用一个 L 型铁把它 锁好掉， 锁好掉，一面锁在墙壁上，一面锁在，我给你绷紧。就算它会晃，就算它会咬，它不会整个掉下来。这是很基本的一些最起码的一个等于说可以自救的一个方法啦，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来王大哥，你今天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来跟我们分享？ 我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今天会谈这些问题，是我在地震发生以后重大灾害就倒塌的一个建筑物里面，到第一现场就大概国内像我进去的很少。我拿博士的家，它不是地震，它是顺降波，它类似地震。921我在博士的家两天，我一直到撤，我在看到里面啊，就是两种，一个你到里面房子倒了你进去啊，就是没有跑出来，就是他在床上还睡，还没有反应都已经被压在那边了。另外一个是逃生，他从走道要逃电梯的时候，结果那个上面的重物砸，把他砸在那边，或是他那个墙壁压的把他挤压在那边。所以刚才你讲的没错，大震门罩一年你操马屁股啊。好，那我们现在话讲回来，我现在讲的这些事，我们真的看东兴大楼跟博士的家，我们抢救生还的人，我在中间弄提了这几样。为什么呢？第一个，当你受困的时候， 你一定要对外求救，一定要手机。现在的科技让我们很进步，手机都很小，好，那手机它要电，我们有一个行动电源。那这两样延伸到什么东西呢？第一个，行动电源你没有的时候，你打开，然后这个灯插进去，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容易找到的，这个， 好、哦。其实手机也有手电脑、 啊、这个我现在讲、 啊、对、啊、 现在手机都有，我现在讲的是这个东西在外面实验商店都可以买，很便宜，你就摆到那，你很好摆。嗯，第二个瑞士刀，我不是叫你买真的瑞士刀，你这个受你重的、哦、这个有什么好处？当你受困的时候，你记住跟外面联络的时候，你就靠它 给他声音， 用这个去敲。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类似逃生包要放哨子，但你不用，你有这个也可以抵 用枪， 对。然后逃生包的照明，我今天破解他那个逃生包真的是害人。逃生包里面用的都是那个聚合物的那个电池，就我们现在随便买外面买那个电池，你放六个月以后它会渗水，所有那东西都腐蚀掉。我们要用的东西，手机为什么？因为手机用的是锂电池。嗯，它不容易，所以它可以重复充电，这个也是。所以这两样东西，我说为什么会推荐？因为它用锂电池，它没有那个渗水的问题，而且它可以重复使用。这个湿纸巾大家没想到吧？其实这个湿纸巾我今天他们买的很好，买整包的。其实要我是在餐厅有很多冻起来，那个都不用，对不对？你都把它拿回去，放着做什么用呢？第一的话，你被在困在里面的时候，第一个它有混尘。或者在抢救的时候，那时候做什么？这个拿来贴住眼睛跟鼻子。你不要说没有这两样，那个混尘来了，当你眼睛整块眼睛一揉，你还没有救出，你出来眼睛就瞎掉了。哦，然后这个可以，为什么？那我讲的为什么讲这个？随手可得，随时可以用，而且没有了，而且可以长期存放。好，这个巧克力你真空包装的，为什么要用它？因为你摆半年不会坏。你放着，当你受困要吃的时候，你打开一个，这个是很好用的东西。为什么？它高热量，然后很好保存，它没有副作用。第三个，矿泉水，创业人拿什么？我们就摆在那边，平常晚上就喝，不过明天再加新的，永远是循环。为什么？我叫它这个叫常态性，大家习惯每天去用它，然后你把它集中在一起，弄一个随便一个塑胶袋。你记得一摇的时候，你门底下弹，第一个先把这个东西抓在身边。在跑的时候，要是这个安全帽有，这个更好用。帽子一戴，至少你头上不要被重击。你被绊倒的时候，你往脸一盖，至少脸部不会受伤。所以我讲的这个东西，为什么要今天我要当趁这个节目跟大家推广？这个就是自己用的救生包，而且随手可得，而且这个是什么常态性？为什么水你可以每天喝？行动电源你充电，发觉没有电你就继续充， 对， 对不对？面子拿来不用，你反正包一包用丢你的屋啊。所以我跟大家介绍的，今天为什么介绍这些东西，就是说不要再去，因为那个逃生包里面了，它不是针对地震，它是360个震，它那个灾害它都可以用。可是问题是，它到你要用它的时候，为什么半年一年以后你打开来里面都烂掉的？这些东西是不会烂。然后你们随时就重复使用。我希望我们国内的今天看到这些都把它记起来，随时摆在用到的时候有备无患。 所谓的紧急逃生包并不是一个包，不是一个要什么样的包一个概念。它有一个概念就是放在你的床头，你要放两个位置，一个是放你的床头，到现在我都这样做，放床头一个，放你的门口一个。为什么？拿了就走。万一为什么放床头？万一你没有机会走，你知道吗？那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会知道每个这个地震所发生造成的灾害啊，摇晃的干什么倒塌都不一样，每个状况都不一样。大家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那么因为行动电源也有它的这个基地台的这个时限的问题啦。但是这一次你看，小七的倒塌，行动电源那个行动电话叫立大功嘛，对不对啊？还有包括巧克力之外，还有包括你的这个所谓花生糖等等，这些都是高考录入的东西啊。那为什么要电池？电池两个东西，一个另外一个东西是。 是手电筒。手电筒如果你要装电池之外呢，还有收音机，小型的收音机，这么紧就两那种垃圾有，你知道吗？但是问题是，小型的收音机之外呢，里面琳琅满目，连药品、连零钱、连这个等于说基本的，我们连那个锡箔纸可以这个等于自己本身简易的保暖衣，我们里面都有。但是它的前提就是全部都是要清的。为什么要全部都是要清？连美工刀，连这些全部都要。你一个包包很轻，但是随时拿了就走。万一没办法，你要一个人想办法在这个地方靠这个包包活72个小时，黄金救援时期，这才是所谓的地震救灾包的真实的含义啦。 嗯，好。 对，我还增加一下，我们这个行动电话，大家一急被受困的时候就拼命打，拼命打。行动电话你打的时候是耗电量最大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用现在 LINE 传简讯。所以我们现在 LINE 的群组很好。当你受困的时候你就用 LINE。 啊，他也可以给你传 里面了，我现在在哪里，我被困哪里，你赶快。你就不要拼命去打这个 电话。平常就把定位打开。 对。 平常就习惯把 GPS 定位打开。 然后另外一个 ,112, 为什么？因为我行动电话打的时候，所有转播基地台没有那么多，因为你一个全面灾区你不可能电话就会占线。所以大家用简讯，还有一个112，这个112是通过国际很多卫星你都可以接下来用的。所以我们要这个最基本的常识，我们要保命。谢谢。 万一如果受困的话，然后最后是补充一个很重要的，万一你压在里面受困的话，不要用尖叫，不要用这个喊叫，对不对哦？来求救，不是，你应该像那个大哥讲的一样用敲的。因为有一项统计发现，小朋友哦一开始会哭，但后来他静下来，大人会歇斯底里的嘶吼了以后，洗稿立了不贴的，而且你会那个等于说口干舌燥，紧接而来水分不够等等，就脱水，最后你就造成困死在这个里面了。所以用敲的方式来取代尖叫。 不过呢。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在这时间居然会出现假消息。什么样的假消息齁 ?101 咱怎样一起懂就懂懂对不齁、来宇韶老师是这样的齁，我们等一下导播会帮我们开一个框。观众朋友仔细看这101哪里不一样 ?101 一栋建筑一定是直的嘛，你有没有发现它有一点点歪歪斜斜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齁，在抖音啊，它地震之后呢，它就抖音出现一个画面，那个画面当中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镜面切出来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定会降，怎么可能，抖音偏偏它就在我们地震过后放了一个这种东西。来宇韶老师。 刚才我要给大家看那个画面啊，昨天我看到一个小时之内大家关心地震，那个抖音画面出来一个小时居然有一万多人按赞。 抖音可以留言吗？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就是说认知度是什么。 我是不用抖音啊，但是很多人在群组传口在当笑话，说101像软糖一样啊，或是像呢这个呢铅笔一样在那里晃动，正常看着画面以为是卡通啊。但是呢一看知道都是在带风向，类似像101都晃成这样台北要毁灭了，这不是小粉红告诉大家的这个讯息吗？同样的状况非常好笑的地方是呢，刚好让台湾人搞清楚谁是朋友谁是呢坏邻居。像坏邻居部分除了101之外，这两天台湾的地震频繁，请问军机跟军舰扰台有变少吗？没有哦。 救熊来吗？ 13个架次军机来八。 宇韶老师，我先打断你一下，因为我们要顺着高楼我们来看齁，导播帮我切另外一个画面。这两天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高楼游泳池，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噱头啊，他们都是标榜说我们高楼有游泳池有 view 的哦，是什么无边际的那个部分。那这一个画面是在高雄，它的楼层是24楼的游泳池。朱技师我请教，像是这样的泳池，因为我们知道说泳池在高楼啊，它又有水分，它其实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重量啦齁，这个有没有什么安全性上面问题，或是它在盖的时候它要注意防震系数是不是要提高特别高？ 是的，那个大家可以想象哈，一立方的水基本上的话就等于是一公吨的水，那你今天的话如果说一个游泳池的话就是几十吨的重量，那我觉得如果你把它放在屋顶上面的话，你可以想象你每天等于是活在一个几十吨的一个重量放在你头上好，那实际上面的话，当然的话现在目前流行无边界这样子一个泳池的方式，它的景观是非常好看。 还是说它可以设计一个比例，比方齁它的楼地板的面积这么大，可是它的比例不用做到那么多，它可能做小块一点，那这样。 可是它现在目前的规范是没有这样规定没有这样规定，但是所以的话因为大家可能为了就是使用上面景观更好看，就把它设在屋顶。 不过如果从风险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建议就是如果真的需要设在大楼里面需要设的话，或许设在地下室，嗯，甚至一楼，或者是好了再高一点点就到露台，比如说到四楼露台等等的。 委员，我请教一个部分哈，因为其实在地震的时候那个口水啊还是有，嗯，那我有点意外是说台东哦，他们应该也是在一级救灾的这个过程。那小英总统在昨天的八点钟哦，他就有说，我们到这个中央防灾应变中心，然后跟地方来做一个连线。那当然连线出了一些状况了哈，连线没有成功。可是没想到台东的交通观光发展处的处长，他就在他的脸书写了一篇长文了哈。余明勋他写什么？他说蔡英文跟台东应变中心要视讯，让大家哭等两个小时，而且呢不让县长饶庆林等人针对灾情做报告，这个现场的人员其实是非常错愕的齁，而且他最后有一个评论，他说这是最冷血的一个灾防会议。那小英总统呢针对就是视讯有出状况，他其实也有就是说表达这个致歉的意思齁，那作业上可能有疏失，那应该要再改进，但问题是中央该要有的资源啊，要防灾啊什么，其实都有做嘛齁。那有一个部分呢是被发现齁，啊你安内公就是说这一个观光处长啊齁，叫你大声啦。啊结果齁，我们看到王浩宇在脸书上有讲啊，你们在地震发生，因为地震是2点44分发生的嘛齁，6.8 规模的那个强震，在那一个下午5点到5点半之间，县长不是，因为他们已经一级开设了，可是县长不是坐镇在地方的防灾应变中心，一个可以召集的行程啊，是一个陈勇委员会的会员大会，里面什么东西很重要，县长一定要出席摸彩啦，是跟摸彩有关的，你怎么看？ 其实他这个指挥中心，一级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就是当地的这个首长哈，他在前一个 918强震起初，泳装店门前展示的假模特从些许摇晃变为 就已经成立了这一个指挥中心。那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呢，他特别把第二次的会议定在隔天的5点半。那原因在哪里？原因他要5点要跑这一趟啊，所以已经在发生大地震的情况底下，县长还如此的信守承诺要去跑趟啊，这不知道是坚守信用还是？ 不是，我跟你讲，这地震不是发生在其他县市的， 就是台当啊，而且他还在遵守他条啊他的信用啊，而不是顾随说啊，现在重大灾情已经来临了，而指挥官应该坐镇指挥中心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部分呢，国民党党团今天早上还特别开记者会， 对， 你看那个连那个傅昆萁也视讯出来说啊，你这个齁，那个中央齁一定要齁协助帮忙，这何用说呢？这哪有分什么中央跟地方，中央的预算有什么，中央该做的硬体预算有硬体相关的预算，中央还有一个赈灾基金齁，从921留下来还有50亿之多，你针对专案的赈灾他都可以去执行，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如果回想起来看看地方在处理这些赈灾的状况的话，老实讲我倒是有一点捏把冷汗。这2018年那一年的这个花莲的这个赈灾的这个善款的召集人是谁啊？刚好又是张善政。哎啊，张善政出来的时候人家就问他说，那个你是召集人呢，你这个是怎么通过这两笔捐钱花在八一这两个产业当中？他齁，没有对外讲，他说你如果齁不要的话你也可以要求去退款，他没有正式去面对人家的外在的质疑，他也没有解释好说为何啊有图利的可能，他没有讲啊。这个东西呢，张汉珍当初面临善款的问题啊的这种心态态度，就如同啊他现阶段啊遇到农委会这个研究计划案5700多万的这个研究计划案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就是打混战，不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大家齁在这一个关键的状况的情况底下还在喷这种政治口水，其实一点意义也没有。现在是救灾最关键的时候。救灾怎么救我觉得很重要。刚刚我也提到台南的部分齁，台南的部分在0206的救灾的状况，它善款的适当的使用之外，我觉得花莲县政府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做什么？老实讲我个人是提供台南经验啦。台南当初0206完之后呢，把一些善款除了去照顾灾民之外，还有呢就是围楼的一个齁鉴检。围楼的鉴检。 大楼当中呢有红有黄需要建检需要补助的他去建检，还有围桥的调查齁，总共有200座，然后怎么去加强齁围桥的调查，还有国中小小学的这个教室如果有围楼的话也应该去整建或修复，这就是善款使用的一个好的方式。同样的方式台东县政府也好或者是花莲县政府也好，现在该做的是灾后啊，除了这些灾民协助他以外，现阶段在后面余震不断的情况底下，还有可能更大的灾情或更大的地震出现的情况底下，你要如何防止下一个灾情的产生，才是地方政府最需要做的时候。 好，来瑞德哥，我先让你回应，我再让这个原资来表达。齁，啊，今晚马郎马他这大声，最冷血的一场防灾会议啊，叫个技能啊，齁，来王浩宇，我给你看个大看的这个照片比较大一点。2:44发生，好，在池上哦，6.8规模的地震。然后呢，他在干嘛？他在一个四季晨泳会员大会的摸彩大会上，明明应该要一级开设，要坐镇在防灾应变中心，可是县长溜出去，他说：“哦，咱5:30才来开会就好啊，因为伊5:00到5:30之间还有很重要的摸彩，必须要参加。” 嗯，我先，因为这几天马上是921大地震啊，那么20几年了。那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921大地震凌晨1:40，为什么呢？我们全家人都没睡。开始地震来的时候呢，先是光线没有又来，没有又来，然后呢开始地震了以后呢，我就牵着我的儿子，我太太抱着刚出生的那个女儿，我们全家就在我说的梁柱墙就在那个地方等待地震过去。等到两个地震过去了以后，我拍拍我太太的这个肩膀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坚强，就冲出去跑新闻，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从台湾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开始，我就在那个地方跑新闻，还在921大地震的这个灾区过程当中亲自到了石冈丰原，还有包括那么921大地震的时候，因为通讯中断，所以死亡人数最多，外面不知道的死了400多个人的东势，哦，这个就是当年的一个环境。各位，我冲到了这个，我很快就冲到了那么内政部消防署，那时候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设在那么内政部消防署跟人家租的民间的房子里面，内政部的证掉在地上，消防署的房掉在地上，然后呢楼那个整个房那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那个花盆啊那个办公室全部倒得乱七八糟，我赶到的时候叫他们通通不要清，通通不准扫啊！为什么呢？要让我们中华民国国民党所主政的政府知道我们的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竟然是这副德性。那么后来李登辉总统来了，还有这些高官都来了以后，看怎么这个样子啊，后来才有我们现在在新店大平林的相关的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我现在讲的是当年的一个历史啊。那么总统跟这个行政院长亲临的这个包括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啊，那么来视察之外呢，他当然是要了解各县市的政府的一个状况嘛。内政部消防署在这次处理的过程当中，在我过去的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低级的错误，一定要严惩。很简单，因为你让了总统背黑锅，虽然总统今天出来道歉，但问题是总统没有必要不跟里外县市的，尤其是两个重灾区的花莲跟这个桃园花莲跟这个等于台东的县长啊，你们这些指挥官第一线的指挥官没有道理不跟你们连线啊，也不听取你们的简报啊，不管你消防署的说法是怎样，消防署的说法是他们之前已经消防署局跟消防局之间彼此之间已经就把灾情的部分呢都已经会诊过了等等啊，这不是理由。但问题是不要把它泛政治化，因为很简单，在灾害的过程当中，昨天记得那个整个 7-11 小七的那个塌下去的时候，里面4个人，我们大家都在等，为什么？等4个人获救。我相信全台湾不分男女，大家都在等等他们能够获救，尤其是那对母女啊，你知道吗？我相信有血性的台湾人绝对希望他们获救，不要有这个等于说再多的伤者在里面，就好像昨天晚上我在等等什么60-13跟这个赤科山去赏金针花，600多个人在山上怎么办啊，希望没有任何人，还有人冒险半夜下山，希望没有任何人发生意外被落石砸中，这就是真的是咱台湾人，台湾人就是希望大家人人好，不是我好，你大家都好，都没有任何的意外，大家都能够平安度过这次的这个震灾嘛？不要利用这个次的这个地震呢去做政治口水跟选举操作。为什么？因为台湾的老百姓最痛恨这种人。所以今天，那么做一个总结就是啊，在这个指责中央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用冷血来形容啊，我倒想问一问，这次包括桃园，包括这个的花莲呐、台东的，不是灾情很惨重吗？那包括这个台铁的，甚至于还有3个这个桥梁呢，那么可能要修一个月嘛。 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把这些震后的做一个总检讨之外，为什么学校啊，这个之前你说补好，结果现在就垮了啊？为什么桥梁你说补好，现在这个整个断了？那你要去，包括花莲地检署现在都在调查啊。那么事后该怎么救？不是只有叫中央给钱啊，你知道吗？你东西要做好啊，然后呢，如何去预防啊？那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弄好。现在请花莲县长跟台东县长盘整你们的消防局。所有的车辆，救灾车辆跟各式的车辆跟这些装备，有没有都是最新的？我再讲一遍，因为我过去采访过他们很多基层的兄弟呢，包括这些消防车，很多都是可能年份比较老一点。经过那么多年了以后呢，希望台东县长跟花莲县长，你能告诉我们，你们的消防局都够，都是最新的，都是最棒的救灾，那么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这个等于说困扰啊，把钱花在刀口上。 嗯，来源之啊，哦，喜安内啦，哈，台东这边哈，骂得很凶啊，哈，然后说啊，小英总统，你念完稿之后，你有没有听取地方的意见？你怎么人就走了？怎么这么冷血？啊，结果啊，您管丁在冲啥？管丁应该是要最了解相关的状况的啊，他就没有在那个一级开设的防灾应变中心。管丁在冲啥？管丁在招选举行程，他在意的是那些庄脚，欸， 其实他一级开设是礼拜六晚上就开了啦。那原本就是定五点半的时候要开灾防会议嘛，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一级开设不是说指挥官、县长、市长要一直待在那边，没有啦，通常是说有执行官在那边负责去联系。 但是有灾情的话，应该也不适合跑选举的。 对， 但是他那个不是有灾情的，因为那 跑了呢， 因为那个时候台东的状况还好，台东就花莲很严重啦，但是台东状况还好。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有争议是，他们五点半的时候开完灾防会议，他们本来要结束了，结果接到中央的指示说，总统要跟你们连线，所以他们才等，才继续留下来等。那本来是以为说总统很快就会连线，结果没有想到等到七点的时候呢，中央才说：“哎，不好意思哦，我们要八点总统才会来。”那他们也觉得啊，等 OK 啊，反正很多人在那边等嘛。那结果县长也准备了很多东西要去跟中央反映，然后要跟中央去做对话。那结果他们实际上等到的只是中央在开灾防会议，看到总统、院长跟部长跟中央部会在指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然后就结束了。那你站在他们地方政府的角度，他当然会觉得说很错愕啊，因为我就在那边等你，等了那么多人等你等两小时，结果你忽然间就断线就离开了。那你说地方政府会不会觉得说我等你那么久到底在干嘛？本来就会嘛，之前苏贞昌院长有一次2019年在跟好像花莲在连线，那时候台风的那个灾防会议在连线，等12分钟他就俩拱，他就生气了。那人家那么多人等两小时，所以我觉得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啊。然后像后来当然今天总统跟院长都说啊是幕僚作业，可是我觉得我听到这个我会觉得不太能接受，是说你就不能说幕僚的问题啊，你要想到说，我是不是去跟地方关心一下？我们在访会议要不要跟地方连线一下？你自己就要想到啊，尤其是苏贞昌院长他那么重视细节啊，停车格有几棵，那学校旁边的树的品种，那你当然你就要自己要想到啊。所以我觉得不能去怪台东，那中央就是要去协助台东。那刚刚宇韶老师在讲那个101那个摇来摇去，我觉得那个影片还蛮可爱的。然后第二就是说， 不是 我知道 贾新闻，你说蛮可爱的， 我说画面啊， 这段要剪掉， 很可恶，剪掉。然后第二就是说，那个认知作战很可恶。我觉得中共你怎么可以利用我们的赈灾，甚至还有人伤亡，你给我在那边认知作战，很可恶。好，可是我觉得我们国安也有一点问题啦。譬如说，我们最近那个陈明通局长的照片居然被这样公布出来，然后我觉得说这个部分大家也是要去重视一下，就是为什么这个部分会被公布，而且你看他们这一定是中共弄的嘛？那我觉得啦，我们应该要反制。怎么反制呢？就是我们要公布中共的国安头子的照片，就是给他们难堪。而且你看那个阿通老师，以前他上我们的课啊，你知道他上课的时候他举例啊，他说我像我长得像那个周润发，那他讲的周润发，然后如果他去演戏的话 呢，我笑不出来。 他讲的对。那我就说你看他弄那么难看，那弄老这样弄照片。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去给他反制一下，再稳定一下我们的国安的大家的这个信心啊。 来，委员要不要回应？ 我觉得陈明通的这件事情哈，局长他出访哈，如果跟泰国之间是属于一种长期性的合作的话，你当我如果出访方到你的 地方去，应该是泰国的情报系统应该去保全所有的这一个人身还有讯息的一个安全。那今天说之所以会有这一个讯息会披露的话，其实很多人就说啊，国安局在内斗啦，怎么样？国安局干嘛把这个披露出去？我老实讲，我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比较有可能的，去泰国方那边的一个相关的情资呢，被相关背后的不同不明的人士，老实讲，第一个联想到，我们也是认为是中国。第一个联想到，可能是中国在背后恶搞。可是中国为什么在背后恶搞？透过一个假的账号来恶搞？想要来披露这个东西，他要透露出什么讯息，这是值得推敲的事情。如果今天确定齁、这个超过于整个泰国情报体系之外的一个可以内控的一种力量的话，如果是中国的话，我想他可能会丢一些讯息给你，告诉你什么。第一个他说你们可能台湾跟泰国之间在合作什么我都清楚，他或许是这样子。还是说呢，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来告诉你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去查，如果是真的是泰国方内部的状况披露出去，而不是中国方的话，也要求泰国方应该给我们交代。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国安局是要厘清清楚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样，我觉得确实是要了解到底是什么样原因那个国安局长的行程会被掌握。 不过我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请问一下，为什么要故意要利用台湾的利用社群网站跟利用台湾的媒体，然后呢把这件事情故意炒得很大？他只有一个目的嘛，第一丑化国安局长这个陈明通的形象，第二想办法让那个国安局长陈明通离职，就是这样而已嘛。我觉得中共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很简单。至于你说要怎么反制，请问一下，他为什么故意把他在海关过海关的时候的那个照相啊，那个照片啊，跟他在这个那个所谓的饭店里面的照片弄出来，他就告诉你说你的状况我们全部掌握 在什么， 告诉各位啦，三十几年前我在这个溧阳空降特战中心，那时候老兵要退伍的时候，我们有一道墙，中共所有连长级以上的名字我们都有了，讲坦白就是这样的。不过老共的情报做的也不会亚于我们啊，泰国曼谷附近事实上是东南亚最大的世界的情报站，你要知道除了美国之外，我们一开始包括国安局军情局这些单位将级少将以上的这个将领派驻在国外的情报单位的就只有曼谷这个情报站嘛，因为它非常的重要嘛。所以呢台湾也好，那么包括尤其是1997年本来都在香港，1997年香港被收回去了以后呢，后来就转到了曼谷，所以泰国非常重要。所以泰国是我们也跟泰国保持很和善的关系，老共也是一样啊，美国也是一样，美国甚至于直接在那边有三个站，你知道吗？所以呢事实上老共这样做其实是破坏了过去在情报单位大家的默契。以前事实上大家彼此都知道，但问题是大家都默契。还有啦，我们的国安局长跟军情局长其实只是没有大张旗鼓去跟人家讲说我们有去泰国，历任去的非常多，因为我们本来就跟泰国的情报保持一个很和善的关系，不要上了中共的当。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讨论，目的就是我们指责陈明通，目的就是我们让我们认为国安局里面有内斗有内奸啊，最后搞的那么陈明通下来。那你请问一下，他为什么要陈明通下来？因为他不想让他继续当国安局长啦。 好，一切都是阿公的阴谋齁。那因为原资帮我们岔出去齁，才有了这一趴这个阿通师的部分。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刚刚在地震的部分还有一个部分没有讲到齁，来请教技师。因为地震、我们注意到铁轨其实受损的蛮严重的齁，台铁的部分啊。那台铁的部分它可以歪斜到那个程度，我是蛮震撼的啦齁。他们说修复大概起码要一个月的时间嘛。那这个轨道的扭曲啊齁，它其实你会怎么样来看在这个技师的结构上面，这因为我觉得它的扭曲是已经超出想象的齁。一般铁轨是这样，它会突然变成有点像回纹针那样子的歪曲，来你怎么看？ 好，那如果我们现在只是单纯的看了这张照片的时候，会觉得说哇，怎么会变形成这个样子？ 对啊，哈， 但是我来不跟大家一一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啦哈。那实际上面的话，如果说真的地震之后这个铁轨变形，其实最不好、最坏的状况就是我们地层有错动，也就是说刚好有个断层通过去。可是如果断层通过去的话，绝对不是只是这样子而已。那当然这是因为照片上面的关系，对哈。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会发现就是说实际上面的话，这样子一个轨道一个变形，我把它换到下一个投影片里面这边来，对哈。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它其实主要的话就是因为它是两个不同构造物的交界面。所以大概的话，我们在看的所有照片里面，铁轨会那么变形严重的话，大部分都是它这边是右边可能就是我们的桥梁的面板。左边的话是桥台。 那因为地震的关系的话，桥台可能有受损，或桥面板可能有变位，所以的话就下陷了。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你看从它的高差来发现的话，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的桥面板跟桥台中间有一个落差，落差完之后当然会拉扯铁轨，它的铁轨的话当然如果从空中看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实它的变形应该是跟它下陷的形状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单纯从地面上面来看照片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很像怎样，像回纹针啊，这是这我不是说它是错觉，就是说从我们平视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变形的很严重，是左右变形，可是实际上面的话它应该是这样子一个桥台或者是桥面板有位移以及受损。好，那所以的话那个为什么台铁还说大概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如果真的是断层通过的话，那事情就真的很大条，但是索性的话这一次应该啊，依照目前的迹象，它应该是不是？好、哦，大家说明到这。 我再补充请教一个，因为我们看到哈、哦，这个高寮大桥，它有弯那病弯那病啊，哈，东倒西歪，有点像是麻花卷一样的倒了下去啊，哈、嗯。可是有一个问题是哈、哦，这个是联合新闻网他所做的独家，三月份的时候才刚修，而且呢，当时告诉你说结构好的。没问题，但是三个月之后它垮了，大家就会对于啊，你当初工结构没坏，没问题，会其实会打个问号哎。 这部分那可能要分三个部分，马上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了啊。我想桥梁检测本身的话，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看那个桥梁有没有原来的状况，我所以就是说有没有受损啊，然后呢，它本来的那个状况是不是跟原设计一样？好，所以的话，其实桥梁检测如果跟你讲说结构无受损，那它就是真的无受损。 嗯， 也就是可能在十几年来的话，一些地震并没有造成这个桥梁、桥墩或桥面板有什么样的一个受损啊。但是实际上面的话，我们就要讲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一次的整个震央，好啊，当然的话，现在目前气象局它并没有一个还没有确定这个断层的名称哦，所以它叫做中央山脉的一个大断层，好，但是名称还没有确定。那这个断层是从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我们在做这样子一个桥梁的结构设计的时候，实际上面的话都会考虑什么？考虑它附近的话有没有断层，我们叫近断层效益。那既然的话所有资料里面没有这样子一个断层的时候，那当初的设计其实就没有办法考虑到这个断层所造成的这个地震力。那当然了，如果一旦考虑进去之后，这次的一个地震大家也知道、哦、它的那个规模那么大的状况之下，又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个铁轨，那当然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这样子一个桥梁的部分的话就等于是拦腰折断。那相信的话就是说，后续如果说透过我们气象局的这样子一个重新调查跟重新来定义这个断层的位置跟它可能的那个危险程度的时候，我相信新做的桥的部分就必须要把它考量进去。 哦，如果还是要在这个位置上，你就要小心说它这边其实就是 断层效益，对，有个断层带在这里。 来，主任，我请教个问题哈，会不会这样啦哈？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年的释放的地震能量释放的是大的哦，那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你们学理上啊哈，今年大的话，那明年会小吗？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道理？ 狂贺三立电视入围第57届电视金钟奖16项大奖， 这是这个时代的这首歌。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 真的要练不为过。 每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一个状态， 为自己拼一次。 台东的山， 寻根返乡这么难吗？ 我们爱故乡的心情。 感谢全国观众的支持与肯定，优质好节目尽在三立。 俄罗斯西部靠乌克兰边境驻足许多俄罗斯大兵，他们手里除了握有枪，还有一大叠说明手册与爱国贴纸，打算招募新血。 Сейчас мы можем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а также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граждан в возрасте от 18 до 60 лет. 普丁除了不断补充兵力来源，硬撑战况场面，也想方设法透过中国、印度等盟友大量买进低价石油，降低西方经济制裁冲击。 Достиг уже 140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продолжает расти, за первое полугодие вырос еще на 30%. 虽然普丁利用投资者短期获利心态规避制裁，不过有媒体分析认为，普丁终将成为经济战败北一方。该文章综合美国经济学教授观点，强调美元占全球外汇交易88%，俄罗斯孤立主义行为等同把鸡蛋放在同一颗篮子，合作对象受限，风险高，也无法获得最好的产品。 China is an industrial powerhouse, but it's still it's a middle-income country that doesn't produce the full range of stuff. It doesn't produce the semiconductor high-end semiconductor chips that Russia needs. 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强调，自战争爆发以来，国际上受制裁国家贸易减少60%，而非受制裁国家则是40%。为了确保对俄经济打击持续奏效，拜登近期也在美国新闻节目上透露，曾向普丁密友习近平表达美国对北京在俄乌立场上的关切。拜登语重心长的同时，也强调目前中国并未给予俄军军事援助的迹象。习近平持续与俄乌战争保持距离，普丁却将经济重心全压在北京身上。俄罗斯遭西方经济制裁压垮，或许只是时间问题。三立新闻谢天豪报道。 Birds. Whoa. 电影《萨利机长》中，满载乘客的班机遭受鸟击，左右引擎双双失去动力，没想到累。 应该就是这样子。那个我们过去哈、哦，那个有看过那个1999年，它那个有4-5次的那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那它第二年的那个地震只有3次，然后那个在1951年哈、哦，它有13次的，那第二年就只有1次。然后另外在那个1972跟1922哈、哦，也都是一年有8次，然后第二年都是比较少。所以我们合理的这个预估哈，2022年哦，因为今年有释放了19颗原子弹，然后那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有达到8次，就是在历史上是排第三多的，所以应该再来，明年会可能会就是说 啊，那是地动啊，的所在是在台北哦，它因为它是一个盆地嘛，在台北的话的感觉就会特别的明显嘛，那个比方说 台北的话是。因为那个能量齁，从那个坚硬的岩盘齁，那个传进来以后，它在那个松散的那个沉积物里面只能传来传去，它就传不出去了。好，那另外还有土壤一个效应，就是说我们地震那个地震波的那个周期，如果跟土壤的周期共振的话，也会使建筑物摇晃的那个特别的这个明显。那因为有这两个效应，会让那个台北盆地更加的危险。 嗯哼。好，我们呢，其实全台湾的观众朋友哈，我们就是在地震带上面，所以呢，也不要说啊，你觉得花东可能哈，下一次会在那边啊，下次会在台北啊，下次会在这个嘉南，我们都要有居安思危的心。来，我们来看政治的部分哈，我们还有一个潜在的敌人呐、啊、哈，是老共。那中共他们要干嘛呢？哈，因为他们就是一直野心勃勃的对着台湾嘛，所以我们才会哈，最近民间团体会发起不投降承诺书。那我们要看的是。啊，蒋万安他自己不敢签之外，他还说哦，黑人魔术要签嘛哈，签那个东西啊哈，看起来感觉像是白痴，还讲到这个程度。那我先请教宇韶老师是这样哈，他后来啊，蒋万安自己就讲说不要签不投降承诺书，他要干嘛？他说呢，我们应该要遵守的叫做宪法首宪承诺书啦。啊，什么叫做首宪承诺书？首宪就不会投降。我们的宪法里面有写到这一些相关的细节吗？而且我们知道说宪法齁，我们宪法有什么？我们宪法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啊，我们是算是中华民国的台湾地区。蒋万安搬出一个首宪承诺书，你怎么样来看？ 蒋万安哦，基本上备受批评之后呢，话锋一转。但是呢，他的潜意识被我看穿了，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要说首宪承诺书？其实这也是中共的语言啦。什么意思呢？就是反台独嘛。在他潜意识心目中呢，民进党不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啦，意图改变现状啊。所以说呢，我宣誓我遵守宪法，是呢，民进党在改变现状。可是我觉得蒋万安，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啊？蔡英文的就职演说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之下，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跟现状。宪政体制第一条是什么？中华民国宪法嘛。所以不要玩高级黑，用这种方式呢，想办法呢转移焦点。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呢，你大家不知道呢，现阶段呢，你这段话呢引起多大的回响？你的这段话已经变成中媒呢用来呢干嘛？敲锣打鼓。这是9月17号中国媒体的报道。报道什么呢？就是因为你骂签这个不承诺投降承诺书是很白痴吧，结果被人家下标说台独分子逼岛内政客签这个。哪个台独分子？你是说在中媒眼中这是曹新成嘛，或者是呢独派团体？结果被骂白痴，什么意思啊？蒋万安 俨然已变成是中共教训台独的正义超人，或者是呢被你骂白痴的这些人呢俨然已经变什么是所谓的坏蛋。所以呢下标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啊，这里面有两种人哦，基本上呢一方面呢觉得非常非常高兴，里面点名的王定宇委员、赵天麟委员，他们觉得非常非常高兴啊，因为最早签不投降承诺书的民进党的委员们，其中一个就是这几个嘛，觉得是在挂勋章。另外一部分是什么呢？现在黄敏惠被点名哦，那他的回应也非常奇怪。加上黄敏惠说啊，中媒是这样报道，你不要抗议一下，因为激进党去找黄敏惠签，就黄敏惠的回答居然也变成内宣的内容。他是怎么说的？嘉义市长黄敏惠就遇到这种恶心事，激进啊、哦，还有呢台独的分子找他去签，就黄敏惠表示选举是一时的，为了自我私利而抹黑抹红别人是不道德的。哎，蒋万安骂白痴啊，黄敏惠斗桃塞还骂人家，这样是不道德的。我说过你可以不签，简单来讲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你怎么可以说要求你签名的人他们不怀好意，他们是不道德的，再骂他是白痴。所以呢黄敏惠啊，你也要选举嘛，你不签我尊重你的意愿啊，但是为什么变成中国大内宣的正面的样板来打压呢这些爱台湾表达自己意愿的人？表达意愿的人难道没有权利吗？你可以不签嘛，不签可能也是一种表示嘛。最后回到一开始啊，我真的觉得蒋万安啊背后是有高人指点的。什么这个不违宪承诺书啊，我刚一开始已经说过了，这个齁、哦、意图好像是寻求中立啦，好像很平衡啦、啊。但是呢其实呢内心呢还是要倒打民进党一把啦。那我觉得蒋万安如果是这样，那就不用解释了，也不要告诉大家。我很简单问蒋万安几个问题啊，你只要回答嘛，你不签嘛，那很简单。我请问蒋万安委员还有台北市候选人，谁是台湾最主要安全跟主权的威胁？你告诉他就好了吧。在美国呢跟中国之间呢，你相信是谁吗？尤其是待会董立文教授告诉大家拜登总统今天有重要的讲话，你相信的是美国的民主体制还是中国的威胁政权吗？还有呢，是谁究竟是民进党还是中国想要消灭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这三题应该很好回答了，不要故意再闪闪躲躲了，否则呢大家都觉得你有话说不清楚，而且呢意图把责任呢转嫁在其他人身上，这样子真的不 OK 了。 好、哦，咱简单想一个问题就好啊。哈，不投降承诺书，它其实是要告诉你说，当中国对我们这个文攻武吓之际，那你要把你的态度拿出来哈、哦。你就是说，哎、欸，我卡头虎被弄了去哈，我们要把态度展现。但没想到蒋万安说，哦，签那个很白痴啦哈，谁、哦、会投降？来，他后来讲说，我们就弄一个哈、哦、首宪承诺书。那如果不守宪的话，才会有投降的现象。公摊北啦，哈，董老师，很多人看到蒋万提出来这个东西啊，哈，第一个反应就是蒋万在讲啥，那你听不？最多人的反应就是这个。 因为哈、啊，讲说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就不会对中国投降，讲这句话的人本身就是白痴。因为过去十年来，有多少人用中华民国宪法做幌子想要对中共投降？我把案例啊讲出来给大家听。我首先要讲哈，国民党的人跟民进党的人哈讲中华民国宪法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发现啊，那个一个中国那个鬼魂哦马上就上升了。请问哦，贵党的前主席，国民党的前主席洪秀柱有没有说过中华民国宪法就是统一 啊？嗯， 后来口口声声捍卫中华民国宪法的马英九，他的九二共识后来是不是变成支持统一？但这里哈，我不敢说讲统一就是投降，这个我不敢讲。倒过来讲宪法就不会投降，这一定是错的。就在今年2022年7月4号，国民党这个立法委员吴思怀在美国南加州那个统派的会议上，他说，他是这样说的哦，他说他干了一辈子的军人，一辈子都在捍卫中华民国宪法，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追求统一有什么错？听清楚哦。好，2020年、哦、3月也一样是吴思怀，这个中共军机扰台， 他竟然去伍思怀去质询行政院，说中共军机扰台法理上不算挑衅， 嗯， 对不对？请问是哪个法理？你依据的还是中华民国宪法？更早，各位还记不记得2011年，我们的退休的高级将领在中国说了这么一句话：不分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那个不知道是哪个高级将领哈，被中共收买，没有人敢认这个话。可是中共明明啊，中共的媒体明明白白的报道。后来这个海外的这个统派的这个退役的军人团体，那个团体叫荣光会，荣光会的会长那个人叫李昌旭，他说讲这个话有什么错？国军、共军啊，都是中国军，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好吧，这样大家够清楚了吧？就是说哈，这个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哈，就不会投降。我听了就害怕，啊，有多少案例？第二个哈，现在在讲哈，这个什么什么啊，遵守这个什么中华民国宪法就不会投降啊？你应该回去想想曹新成先生啊，刚讲过的，啊，现在谁讲一个中国原则就是自杀？ 嗯， 这是表示说你蒋万安哈，你现在不懂两岸关系的现状是什么，你也不知道习近平的对台政策现在已经走到哪里了。在习近平的对台政策里面，你自己，你国民党，你说的捍卫中华民国宪法，你就是台独，按照中国的定义。 嗯， 所以说不要再讲这种大家听不懂的话，我听起来是觉得很白痴的话，还是回来老老实实的签。绝不投降承诺。 双倒塌，强力灯光把黑暗街道照得透亮，断垣残壁现场土木技师看到外露钢筋，觉得事有蹊跷。 那施工品质上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箍筋它是只有做90度，90度的话它没有办法，地震来它就爆开了，这是一个，所以柱子就断掉了。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箍筋的耐震弯钩并没有深入混凝土中，箍筋原本应该要弯折成135度，却只有90度转弯。另外钢筋也有许多生锈处，甚至混凝土也有结块的情形，施工品质并不好。倒塌原因也和建筑工法离不开关系。 它是属于单垮的建筑物，因为单垮建筑物它没有在分配地震力的结果，只要有一根柱子损坏，它就很容易倒塌。 这次倒塌建筑原本一楼就有大片落地窗，墙面较少，也都是落地玻璃组成，导致软角。整栋建筑物还只有一侧有墙面，不对称结构，强震来时容易甩动。从平面示意图可以看到，单跨结构柱子一断裂，就会往墙面少的地方进行崩塌。专家也提醒，不同形状的房子，像是大 L 型、大 T 型或大 U 形状，结构安全比较不好，因为早期没有立体分析模式，计算容易不准确，往往需要全面性建检。随着老屋建筑倒塌意外发生，也让建筑安全问题浮上台面。三立新闻王成伟、夏邦明台北花莲采访报道。 穿衬衫、西装裤、搭运动鞋，林明正一大早进入偏远山区视察破烂的头89线，行程照走。尽管连日遭炮轰失言，至此喊脱裤，他仍未出面说明。 四年前的记录，我在健身的时候，咱嘛甲蔡英文喷口对不？ 语出惊人的林明真随即引来排山倒海的抨击，绿营认为他不该再闪躲。 林明真应该要向全国女性道歉，但是林明真继续神隐，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做县长的高度。 许淑华县长候选人，她也是身为一个女性哦，她对于这样的言论竟然到现在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表态。 这计划是选举造势场所表达的，现在我的立场是不便于评论。 试验风波持续发酵，当天林明真还自夸，不过惨遭小英总统打脸，认为林明真提及有前瞻基础建设补助是肯定民进党执政能力。反观在立院审预算时， 国民党的立委傻眼了，丢水球不让预算过，他们不在意地方的建设。 林明真卸任在即，过去失言惹风波不算少，此次口沫横飞喊脱裤，事后神隐，不知是否在以脱代变。三立新闻吴坤宇南投报道。 一家人坐在一楼烤肉，没想到就在这时，先是听到手机声响，不到三秒钟的时间，一阵天摇地动。三名小朋友第一时间往外冲，而男子也把烤肉架往前推，赶紧往外跑，但地震左摇右晃，让他一度站不稳，重摔倒地。当时还在民宅内的亲友也起 动， 来源之、不投降承诺书给你签的话，送到你的面前，你会为难吗？ 基本上我可以口头讲我不会投降啦，但我也不想要签啦、那签的人我尊重啦。 那你不想要签的逻辑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动作啦。就是说每次到选举或什么大家都逼来逼去，你签什么我签什么。就是好像就一非要照着别人的动作去做，没做就是怎么样。 那你口头宣誓我们节目帮你播出、就是、 可以啊 ,OK 啊。對，那蒋万安他也有讲啊，他说绝对不会投降啊。他说这年头谁会去投降、其实他也算是口头宣誓嘛。那在法律上。 不是，我觉得他不叫口头宣誓，因为他后面讲说签的那这样很白痴。那显然他其实是在吐槽这个行为啊。 他是说谁要投降嘛，代表说他对我们国人有信心嘛。那他当然也不希望别人扣他帽子嘛。而且更何况很多人口头承诺什么或签了什么也会反悔的啊。所以签了投降不投降承诺书，难道他就不投降？很难讲啊。林佳龙说24次不选新北市也来啦。所以我觉得签这个动作真的是多此一举。但是我尊重愿意签的人，就是他签的人代表他有这个决心，但也不能够扣人家帽子说你不签就是会投降。我觉得这个是。 但也不能说签的人都是不道德，是抹黑抹红， 就是一直逼啦，就是说你没签你就有问题。我觉得也不要这样，就在国内找敌人。那蒋万安讲说和遵守宪法承诺书，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啊。难道我们现在大家是要宣导说不要遵守宪法吗？那他的意思是说，因为宪法里面讲说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有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嘛。那你现在我愿意遵守宪法，就代表我愿意捍卫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一个民主共和国啊。那所以当中共打来的时候，我们不会投降，为什么？因为我们捍卫这个民主价值。其实要表达就是这件事情。那 不是啦，因为齁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捍卫其实这一直都是错乱的。對對對，你们要讲说啊那个人家讲一中，然后你说哎有个表，可是人家说你没有个表。所以国民党其实在这个认同里面，每一个人脑袋装的是什么公看本，我们是没有把握的，对不对？我们是没有把握的。 但是只要你捍卫中华民国，你就不肯投降。为什么？因为今天中共打我们，现在是现实上是两个中国嘛，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嘛。那如果中华民国要打我们中华民国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打我们中华民国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投降，就代表说我们要捍卫中华民国到底嘛。所以他讲的是他是用这个方式去凸显说他绝对不会投降，因为他是中华民国派，是捍卫中华民国。我觉得是他是这个意思啦。所以罗老师刚刚讲的好像一副就是现在好像守宪变成一个问题。那其实我是民进党， 不是因为我们 去修宪 的，我们宪法有 他按民进党国宪法当成是投降的断词。你要搞清楚董教授说的，他没有说所有人是这样子，但是偏偏归纳的这些的言行，在中国的场合，在外媒的场合，在对中国大那些场合，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宣誓践踏我们的宪法，同时呢还打真正爱宪法的人，那就叫做莫名其妙。 他也没有讲说按照宪法然后要统一就是投降，也没有，因为我们就是中华民国，投降就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也是违宪的。 按照刚刚董老师的一个说法，你知道守宪的部分的话，按照刚刚他也提出几个国民党内部所谓对遵守宪法的一个目标，所谓追求统一，他意思是说我只要追求统一，中共就不会来打我了，不会打我就没有战争，没有战争就没有所谓的投降的问题。 不是这样， 我觉得蒋万安整体的这个逻辑类似是如此。 不是这样子。 可是刚刚如果吴思怀过往他们对于中国的一个态度，他们所谓追求统一啊，基本上才是会制造战争的效果，因为过去他们才是主张要武统的人啊。我主张武统就是我站在蒋氏政权，我想要反攻大陆，我要武统，在武统的情况底下才会发生战争啊，发生战争当然就会有投降的问题啊。那现在不管怎么样，定义权在哪边？定义权不是在国民党身上，定义权是在习近平手上啊。他现在认知上的这个中华民国派，刚刚你维持说中华民国派，他也认为定是台独的情况底下，他接下来的方式是这样，他也不跟你讲，他就要武统。当他要武统的时候，那你要不要投降？现在基本上是这样子，不是蒋万安说我把台独入宪之后才会发生战争，不是这个原因，而是习近平大陆中国那边的态度，他想要把你武统的时候，那你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站在一个选台北市长做一个国都的候选人，这个表态题啊是基本题， 应该要表态。 嗯，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国际的部分哦，请教董老师，因为拜登不是第一次被问到相关类似的问题，可是他这一次讲的又越来越清晰了。那这次他为什么会接受专访？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跟这个普习会有没有关联性？我们就会好奇了。我们先来看他怎么说哈。主持人问拜登说啊哈，美军是不是会保护台湾？那拜登说没有错。台湾如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袭击的事件的话，那主持人继续又问他啦齁，那是不是你对于这个保卫台湾跟乌克兰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当中国入侵台湾，美军的男男女女是不是会保卫台湾？拜登很坚定的说是的。嗯，我们要怎么样来看齁，在这样的时机点他接受专访啊，讲出这样的话。 好的，美国总统拜登齁，如果你用失言的话，这是第五次失言。这现在全世界没有人相信拜登会失言了、啊，只有国民党还在说啊，拜登是在失言。那他你看哦，刚才主持人哈、哦、是每一次的失言啊，我们用引号，他讲说要保卫台湾的时候，记者都会问两遍， 嗯， 啊，对不对？所以说五次乘以二，十次了。所以这什么意思？美国拜登总统是清清楚楚的告诉习近平，只要你敢动台湾的话，我就打你，就那么简单。好，那有趣的是，为什么拜登会现在讲？两个原因。好，第一个我们都知道，普丁刚跟习近平见面，好，所以说呢，肯定是哈，因为乌克兰战争哈还在继续的这个激烈的进行中，那拜登会认为齁，你这个中国你还敢跟普丁站在一起。好，所以说呢，在如果你习近平要学普丁敢动台湾的话，那我要先把话讲清楚，美国就要先把话讲清楚。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呢，现在对这个中国共产党来说，现在的时间多敏感呢，还不到一个月 ,10 月16号好，这个中国共产党就要召开二十大，习近平要连任啊。习近平要连任的话，是希望哈这个顺顺利利的哈，不要有什么风波。拜登，美国总统拜登就是挑这个时间点，告诉你习近平，告诉所有的中国共产党员，就是说不要哈再去打这个台湾的主意了。美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没有能够与两位县长以及救灾的团队有沟通的机会，对此呢，我要向两位县长以及在花莲跟台东的救灾团队表示歉意。 总统亲上火线致歉。18号当天，台东大地震，总统晚间8点坐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却被地方质疑，自此晚就离开。台东县观光发展处处长于明勋发文，参与有生以来最冷血无意义的防灾会议。18号傍晚6点接到中央指示，总统要到灾害应变中心开会，哭等2小时，总统8点到，总统上场照稿念完，起身离开会议，令台东现场所有人错愕不已。 应变中心能够有机会视讯，都一定是报告一下我们的灾情，没有机会报告到。那至于我们个人的情绪，其实都应该是要摆在防灾之前。 第一线官员不满，台东县长饶庆麟先缓颊，而同在地震灾区的花莲县长徐祯蔚喊话中央应该重视，也透露开会插曲。 在现场也都有连线，只是没有声音，之后中央就解散了，那我们也都准备，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也呼吁中央真的要重视。 花莲、台东相继反映没有报告灾情的时间，也听不见总统、院长说话声音，原来是横向沟通出问题。消防署认了会议流程中没安排视讯对话桥段，导致总统、院长不知道两位县长就在线上，才会造成误解。 总统和我都不知道，还有地方连线啊，这是作业上的疏失。很抱歉，应该要改进。 流程上疏失才会引发误会，毕竟灾害当前，中央地方入力协助救灾才是当前要务。三立新闻王浩源、吕燕、葛子刚、马玉文，台东花莲综合报道。 躺在担架上已经陷入昏迷，他是花莲副理乡公所环保所队员陈先生。看看他的双脚鲜血直流，一旁消防人员赶快替他抢救。原来他在地震当时赶到花莲玉里60石山帮忙，没想到竟然被落石砸到。 18号下午地震发生后，身穿绿色上衣就是陈先生，他第一时间到60石山搬石头修复道路，当时大量土石坠落，民众车子全都受困，当地乡民自发性到现场，但没想到后来余震不断，陈先生就在帮忙的时候不小心被落石给砸伤。 儿子不幸被石头打到脚翻落到11公尺的那个山崖下，大家的心也是想来抢救这抢通这道路大家心思都放在那边，所以说大家也排除这样的危险呢。 回溯起当时场景还是心有余悸，身为父亲同时也是竹田村长，当时他跟儿子一起到现场，眼看着儿子受伤，但一心只想要赶快完成抢修任务，加上碍于现场环境不能马上下山，所以陈先生从4点多被落石砸伤，拖到晚上10点才下山送医，紧急开刀到凌晨2点结束，没想到竟然一度命危，现在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以慈济医院的时候人是低血压有休克，所以说当时医生也是叫我们输血，我们听的是蛮害怕的，也蛮紧张的，为什么会这样？ 拿着手机看着儿子脸书照，壮硕英俊的大男孩，村长一心只希望儿子能赶快脱离险境，回到健健康康的模样，继续为当地居民服务。三立新闻李湘怡、张嘉轩、邱少阳、谢君仲花莲报道。车在轨道上剧烈摇晃，地震发生当下摇到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彭纯之医师。为了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要请同学持续落实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卫生防护，另外也要请家长特别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如有发烧或身体不适，请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同时，在校期间也要请学校伙伴与同学们定时清消学校环境与设备器材，使用空调时搭配对角开窗，确保通风良好。搭乘交通车请全程佩戴口罩，用餐前应正确洗手，用餐期间不交谈。校园防疫不松懈，安心学习有保障，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不过这里我要讲哈，就是说美国总统从拜登开始哈，已经变成是美国政府的哈，不只是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两党啊，美国两个国会的一个共同的承诺。在这个共同的承诺底下，我们台湾自己还是要争气，就是说台湾要先能够自保，我们的朋友才会过来帮助我们，所以说我觉得次序还是要弄清楚。我们非常感谢等于说美国拜登总统对台湾的承诺，但是我们台湾要自己持续的努力去等于说强化我们的防卫。再讲一遍，不是说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就不会投降，这句话是错的要捍卫台湾不要投降，这句话才是对的。 来，龙老师讲得非常好齁。来，回过头来，我们到今天的一个主轴是跟地震有关。气象局说未来这一个月可能还会有多起的余震。那刚刚主任有讲齁，最大余震你说应该不会超过 6.3 规模，可是我们也还是要严阵以待齁，因为 6.3 还是蛮大的啦齁。所以呢我们讨论了非常多专业的内容齁，台湾是处于地震带，希望没事。但是呢以防万一的话齁，今天这个王大哥有帮我们介绍一些逃生你有备无患的东西有哪一些。那公共工程品质居住安全也都要再做一次严格的把关，危老建筑都更的时辰这都爱较紧的吼，伴随地震而来的政治攻防口水坦白说可以少一点，我们多讲多一些功夫是在政办的部分。明天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 时间还有70天左右，但是我想市政优先。 根据网媒公布的最新民调，针对年底的高雄市选战，陈其迈支持度有62.8%，柯志恩支持度15.7%，陈其迈大赢了47.1%。